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一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西医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这个证书。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是周末，我们会在周末的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开展南水北调对口协作工作的要求，从去年上半年开始，北京市卫计委积极组织北京各区县卫计委和北京安贞医院赶赴丹江口库区，手拉手结对医院开展对接义诊交流培训等工作。这一年来，北京安贞医院医生数次赶赴实验救心，救呢就是抢救的救，心自然是心脏的心了。大家都知道安贞医院的心脏治疗技术在国内还是排名靠前的。前两天呢，记者在北京安贞医院见到了多名曾经到实验参加对口支援的医生，他们说实验人民为南水北调做出了牺牲，北京医生能为实验人民做点事情，我们感到非常高兴。陈芳是北京安贞医院的副院长、心内科主任。去年九月，陈芳接到通知，赶赴实验室人民医院进行支援。当时他正在美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结束之后，陈芳直接从国外赶到了湖北实验。抵达实验之后，他没倒时差就开始手术。他说啊，当地的医生已经为我们筛选好11例患者，从下午2点到晚上11点，陈芳和同事们以及当地的医护团队连续工作了9个小时，成功的完成了11台高难度手术。心内科医生在做安支架手术时，必须要穿着铅衣来防辐射。为了能够让患者少等一会儿，陈芳和同事们个个穿着30多斤重的铅衣，不吃不喝，连续作战了9个小时。这些手术在当地属于疑难病例，但对于安贞医院的医生来说，有的手术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完成了，最复杂的一台手术持续了1个多小时，几经周折，最后手术很成功。陈芳说，我们到手术室外告诉家属手术很顺利的时候，家属都特别高兴，我们也很开心。实验当地的医生至今还把这件事儿记在心里。陈芳说，实验人民为南水北调成功进京做出了很多牺牲，在医疗领域能够给我们一个机会做一点回报是我们的荣幸。实验的交通十分不方便，有一些患有心脏危重症的患者，如果要转院到北京、上海等地接受更好的治疗，路上颇费周折。患者病情危重，北京的医生就把自己送到患者身边。主动脉夹层是一种凶险的疾病，相当于患者的血液主管道上鼓出了一个血液包，患者在48小时内的死亡率高达 50%。 这一年间，安贞医院心外科副主任朱俊明先后十几次赶赴实验，为主动脉夹层的患者做手术。他说，他们经不起路上的折腾，很可能在路上就去世了。一台主动脉夹层手术需要一个庞大的医护团队，主刀医生一人，助手2到3人，体外循环师2到3人，麻醉师2到3人，护士2到3人，十几个人为了一名患者做个通宵手术是很常见的事儿。至今实验当地还没有开展主动脉夹层手术，因此每次实验有主动脉夹层的患者，朱俊明 都会带上一名助手和一名麻醉师启程赶赴实验，和当地医生会合之后一起为患者做手术。陈芳说，北京安贞医院每年完成大约11000例左右的冠心病介入治疗，对口支援的实验室人民医院一年仅能完成几百例手术，当地需要接受手术的复杂病例数量不少。为了更好地培养当地医生独立应对复杂手术的能力，安贞医院陆续接收了20名来自实验室人民医院拥有一定基础的和能力的医生，在北京接受免费的进修和培训。实验室人民医院心内科医生陈坤说，在北京安贞医院可以接触到许多湖北接触不到的复杂病例，为今后再处理这样的情况增加了很多临床的思路。据了解，下一步安贞医院还将根据实验室实际需要选派更多的专家前往当地进行坐诊手术，同时接受更多当地医护人员前往北京进行培训，并长期坚持下去。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刚才呢向您介绍的是支援实验室的有关故事，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市属医院首次组团援藏的故事。为了促进西藏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央决定从今年起开展医疗人员组团式援藏工作。按照结对关系，北京市属医院对口援助拉萨市人民医院。记者从市医管局了解到，第一批医疗队将由一名医院管理干部和妇产科、消化内科、儿科、心血管内科等4个学科14名专业技术人员组成，近日将启程进藏工作。按照要求，据介绍，援藏医疗队的名单当中，各医院符合条件的医护人员都踊跃报名。仅仅一天半的时间，管理干部岗位全系统就有33人报名，专业技术岗位有近百人报名。经过筛选，最终确定了北京市属医院组团式医疗队15人名单，业务范围覆盖妇产科、消化内科、儿科、心血管科等4个学科。北京妇产医院妇科肿瘤科副主任徐小红告诉记者说，这次接到的任务特别急，一天的时间就要确定名单，科里有的家里孩子小，有的老人有重病，我10年前援过新疆，我有经验，我去。他说自己依然记得当年新疆和田由于经济落后，不少人看病需要坐着毛驴车跑上几百公里，人均年收入仅300-400块钱，看病是那里的大问题。徐小红说，到了西藏啊，并不需要搞什么高精尖，就是踏踏实实的做好基础建设，把当地的医生培训好。和徐小红一样，地坛医院的管理干部和医护人员第一轮报名就有44人主动要求前往。据地坛医院陈航书记介绍，除了这一次派出的消化内科高年资主治医师之外，医院还建立了专家微信群，在后方从专业角度对疑难重症病人提供会诊。除了一线的医疗队员之外，这次市属医院组团援藏队伍还派出了妇产医院的院长助理于亚斌作为管理干部，前往拉萨市人民医院担任挂职院长，他将参与医院的行政学科建设等工作。于亚斌说，希望能够把北京的优质技术学科包括服务理念带到当地，同时为我们这支医疗队伍提供平安和各种保障。首都儿科研究所外科主任侯文英刚刚结束了为期1年的援藏工作，回到北京休息了仅有10天时间，又报名参加了这次援藏工作。他说，待得久了，和当地人结下了非常深的感情，都舍不得走了。藏区有很多孩子先天患有髋关节脱位， 小孩子走起路来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但由于当地对医生比较陌生，许多牧区家长直接给孩子办了一张残疾证，却根本不知道要带孩子进行治疗。他说，通过我们长时间的宣传，好多家长知道了孩子满月的时候就来筛查，如果确实患病就会主动带孩子到医院进行治疗。加上当地政府的支持，很多孩子手术非常成功，这可能会改变他们一生的命运。一年的援藏让侯文英主任在当地收获了不少患者和医务人员的热情、热爱和尊敬。他说，有一次啊，我们去看望曾经治疗过的患者，要离开的时候啊，所有的家长和患儿都站在门口朝我们招手，让我们特别感动。首都儿科研究所刘仲勋书记跟记者说，在当地啊，很多病人都把侯主任称作卓玛，也就是女神的意思。离开之前呢，他还大哭了一场。然而这位女神却没有机会长时间的陪伴在女儿身边。就在前两天，侯文英上大二的女儿主动要求妈妈来自己实习单位看看自己，而侯文英呢就离开了北京，再次要求前往西藏。据了解，目前首都儿科研究所已经和拉萨市妇幼保健院签订了对口帮扶协议，在拉萨成立了儿科高原研究站，希望通过研究和筛查来普遍性的解决藏区儿童面临的生长发育和生理上的疾病，进行控制和救助。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10月13号，北京同仁医院南区急诊科像往常一样紧张而忙碌。中午12:05，急救车急速的鸣响打破了抢救室短暂的平静。内科值班的安艳华医师快速来到抢救室门口，只见120医生推着平车快速奔了过来，边走边说，30岁男性，半小时前工作过程中突发胸闷喘息，监测外周血氧饱和度不足80%。抢救室的护士迅速给患者连接面罩、吸氧和心电血氧监测，心率每分钟140次，血压偏低。这个时候患者已经意识模糊，面部和四肢的皮肤明显有些发紫，而送医者就诊的只有同事，不能够提供任何病史，对诊治没有丝毫的帮助。这个时候急诊值班二线马秉辰主治医师接到通知来到床边，两位医师分别快速完成了血气分析和心电图检查。心电图提示右树枝传导阻滞，血气分析显示 pH 值只有 7.01， 而且乳酸水平高达12，乳酸中毒究竟是什么原因？血糖没有升高，也没有糖尿病病史，血压降低，心率明显增快，休克吗？最重要的是维持生命体征。干练的抢救室护士快速开通两条静脉通路补液，纠正酸中毒。此时患者的心率突然开始下降，从140降到0，心跳骤停，命悬一线呐！已经赶来支援的邹征仪主治医师立刻开始胸外按压，马秉辰主治医师迅速开始开放气道、气管插管，其他的医生和护士也很快做好了呼吸机准备。很快患者自主心跳恢复，呼吸机辅助通气，血氧浓度100%，外周血压饱和度也只能维持在90%以上，大家暂时松了一口气。但严峻的考验还没有结束，患者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因为上了呼吸机，患者无法移动，没有办法做相应的检查，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患者的弟弟接到通知来到医院，详细询问一下患者才得知，一天前刚刚开车30多个小时从深圳来北京，以前没有其他疾病，检查的凝血功能回报 有一些高整整高了100倍。久坐，新发的右束传导阻滞，低氧，肺栓塞。与心内科联系之后，很快进行了床旁超声检查，发现右心扩大，中重度肺动脉高压，支持肺动脉栓塞。但是患者不能进行肺动脉 CTA 检查，并不能完全明确到底该怎么办。这个过程中，患者的几次出现了心跳停止，都在及时胸外按压之后得以恢复，但留给医生们的时间不多了。急诊科的曹秋梅主任了解详细情况之后，考虑大块肺栓塞可能性极大，只有冒险溶栓才能够力挽狂澜，挽救患者生命。曹主任亲自请心血管中心王国红主任会诊，最终统一了意见，急诊溶栓。邵征仪主治医师详细向患者家属交代了目前的情况，家属决定冒险一试。为了谨慎起见，同时请神经内科医师会诊，没有发现神经系统阳性体征，减少了急性脑血管意外的可能性。18点，溶栓药缓缓地进入患者体内，2个小时之后继续应用了一些抗凝药。在夜班医生和护士严密的监测和观察下，患者的血压、心脏逐步平稳。第二天，患者意识恢复了。在患者病情稳定之后，进行了肺动脉 CTA 检查，显示左右下肺动脉均未显像，果然是严重的肺栓塞。最终，他收入 CCU 进一步诊治。命悬一线，急诊溶栓挽救30岁肺栓塞患者的生命，就这样完成了。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冯飞所写的文章，叫癌的一场虚惊。她是一位母亲的女儿，她的妈妈病了。那么我们来看看冯飞这篇文章到底是怎样说的。现在回想起来，母亲被诊断为胰癌确实是一场虚惊，但这一场虚惊却给我们娘俩带来了怎样的折磨呢？那种感觉应该是终身难忘的。有一种说法是这样说的，癌症患者有1/3是被耽误的，有1/3是被吓死的，有1/3是能够有效治疗的。如果不是地坛医院蒋丽大夫质疑母亲已经被专家确诊的癌，后果真的很难想象。北方的3月乍暖还寒，我带着60岁的母亲从吉林到北京地坛医院就诊，原本只以为是慢性肝炎，CT 却意外发现胰头占位。看懂报告单的那一刻，感觉世界一下子黑了。主治医生建议马上住院，外科会诊，但为了瞒住母亲，我不敢让她住院，藏起了报告单，匆匆带她离开了医院。生平第一次知道了绝望却要忍住眼泪的滋味。之后的一些天是那么痛苦和疲惫，要编织谎言，要伪造报告单骗过母亲。为了得到一个权威的结果，我带着母亲去了另外一家非常知名的医院。经过号贩子的剥削和门诊红包，先是见了一位专家，后又找到了一位知名教授，都是看下片子就说是恶性的，需要马上手术，多余的话似乎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再讲。我恳求他们安慰一下自己心生怀疑非常焦虑的母亲，我希望母亲能够走得稍微平静一些，但他们对母亲说，长东西了，手术摘掉吧。我不再抱有幻想，带母亲去机场准备回家等教授，周六去吉林手术。在去机场的路上，我反复地问自己，手术还是不手术。作为一个女儿，那种痛苦纠结是难以言表的。我想留住母亲，哪怕多一天都好，又害怕让她遭受更长的折磨，这算不算也是一种不孝啊？ 后来我还是决定去一下地坛医院，再到医院外科去询问一下，如果得到的答复仍然是一样的，那就马上买机票回家准备手术。在外科诊室，我看到了一位沉静内敛的男医生，桌上的工作牌写着他叫蒋丽。那一刻有一点小小的失望，因为这名医生看上去蛮年轻的，我想老教授都看过了，这位年轻的医生又能怎样呢？我告诉他，我们来自外地农村，因为钱在北京做不起手术，打算回家了，临走能不能请大夫再给看看片子到底是什么程度了。现在想起来，母亲能够碰到蒋大夫这样的医生真是他的福气。蒋大夫眼神里边泛起了同情，他把片子拿过来，一张一张仔细的观看。他抽片子插在那个板上的动作非常利落，但看片子的时间比其他医生慢，非常仔细，反复的看。我预感到这个医生与以往遇到的医生不一样，应该是一个非常果断又谨慎细心的人。蒋大夫问起母亲的发病过程和疼痛症状，还有哪些现在的反应，问得非常细。最后他告诉我说，怀疑恶性可能性很大，但是手术是放在最后一位的，如果是在地坛医院不会轻率手术，会搜集更多恶性证据，会再抽血化验等等。让我感动的是，听说我母亲情绪很不好，蒋大夫要我把老人请进来，他非常温和和耐心的倾听了母亲的诉说。母亲经过多日的怀疑恐惧，十分焦躁，讲话也很琐碎。蒋大夫好似一位邻家的哥哥，从头到尾耐心倾听，安慰着，语气温柔，措辞巧妙。我望着他，感到眼睛很热很湿，但这一次却不是因为悲伤。母亲多年来体弱多病，我看过好多医生的冷漠和不耐烦，像蒋大夫这样视病人如亲人的医生还是第一次遇见。从那一刻，我改变了往日对医生不好的看法。第二天，血液结果出来了，正常。我在病房找到蒋大夫的时候，已经到了中午。他顾不上吃午饭，再仔细看片子，告诉我良性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发病过程和片子都不典型，血液又正常了。但是他不能给我这个诊断。我问他是不是怕说错话担责任，他说不怕自己说错话，但是作为一名医生，是怕耽误了患者的病情，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不能妄下诊断。接下来蒋大夫又不辞辛劳，用午休时间找了穆毅主任和丁大夫研究病情。母亲虽然没有在地坛外科住院，但外科的医生们都怀着一颗仁心，给我写下了有可能再次诊断的办法，并告诉我去哪家医院，还耐心地告诉我乘车路线，让我感觉无比的温暖。之后我又两次致电地坛医院外科，对检查办法的风险提出了疑虑。外科接电话的医生耐心解答，有位医生在电话里边告诉我， CT 好比是相片，光看相片怎么知道耳朵是软还是硬啊，而此项检查就好比是摸耳朵，虽然有一定风险，但总比开刀探查好得多。对于我这样一个没有关系的外地患者家属，不厌其烦细致解答，让我深深感到了外科医生看似冷漠的外表下包含一颗多么仁慈生动的心。当最后的结果出来，彻底排除移头占位的可能时，我喜极而泣，紧紧抱住母亲，这真是重获新生的喜悦，还有躲过手术折腾和手术费用的庆幸。冯飞在文章当中最后说，深深感谢医风严谨、医德高尚的蒋丽医生，深深感谢地坛医院宅心仁厚的医生们，谢谢您为我母亲为我所做的一切，很钦佩地坛医院的医生在巨大压力和繁忙工作之下还能够如此宅心仁厚，我相信这样的医院会越来越好，成为病痛的人们温暖的港湾。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